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提升个人与组织的研发效能。通过高质量开发模块的学习，相信你已经对打造一款高质量应用信心满满了。不过，人们常说提质增效，总喜欢把质量和效率联系在一起。我们都希望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为自己的团队提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在红海厮杀的今天，快速试错变得越来越重要，敏捷开发也被越来越多的团队所推崇。有些时候我们为了效率，甚至愿意牺牲部分性能，而选择在合适的时间去偿还这些债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启新的征程，从组织和个人研发效能的角度，重新帮你审视整个应用交付的流程。在讨论如何优化组织研发效能之前，请你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研发效能。我们平常开发的过程是从产品的一个需求想法转变为功能，并且发布上线。这个过程会涉及产品设计、开发、测试，更多的时候可能还会拉上前端、后台或者算法。产品的交付涉及很多的流程和人员，虽然设计人员出图很快，我们开发效率很高，但也并不能代表研发效能同样很高。研发效能是对整个产品最终交付的速度和质量负责。在《如何衡量研发效能》一文当中，将研发效能定义为一个组织持续快速交付价值的能力。在文中，作者从流动效率、资源效率和质量进一步拆解了研发效能，并提出了研发效能的五个衡量标准。听音频的同学请返回文稿来查看。对于客户端研发来说，我们是不是只要保证按时按质实现需求就可以了呢？很多公司尽管实行 996， 产品开发测试看起来的确很忙了，但是交付速度和质量却仍然不令人满意。产品埋怨开发效率低，开发埋怨产品需求不明确，测试埋怨开发质量差，开发埋怨测试发现不了问题等等。这是因为什么呢？对于研发效能这个话题，虽然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我可以谈谈个人的两点思考。第一点是，提效是每个人的职责。尽管在 BAT 这些大厂会有专门的研发效能部门，但是效能的提升并不是单单只依靠效能部门，或者认为是领导的事情，而是组织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考的事情。例如，天猫设立的效能目标是 211， 也就是两周交付周期、一周开发周期以及一小时发布时长。那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回顾在每一个发布迭代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改进的建议。第二点，提效不仅限于写安卓代码。尽管我们是安卓开发工程师，但是我们的工作不应该局限在写安卓代码上，关键还是解决需求场景。无论是 APM 系统、大网络平台、大数据平台，这种大型的前后端一体化解决方案，还是需求流程上或者增强产研测沟通信任的优化，只要是对提升效能有帮助的，我们都可以尝试去实践。在建立了这种整体统筹的思维之后，未来我们想转后端、前端，甚至是产品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微信在很早的时候就引入了谷歌的 OKR 绩效考核制度。记得在2017年，安卓团队定了质量、效能和影响力这三个目标。接着安卓团队的30多个研发也都在围绕这三个目标来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例如，针对效能来说，有的人抽离一个 UI 库或者动画库，有的人写一个监控工具，有的人提升编译速度，有的人写一个 Web 的直办页面，有的人优化需求评审的流程。这样大家集思广益，一起思考，一起讨论，为达成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微信开发人员虽然不多，但是战斗力在业界数一数二的原因。前面我从整个组织的角度定义了研发效能的含义以及衡量它的五个标准，同时也结合我在微信的经历，谈了我关于提升研发效能的两点思考。可能大部分同学还是感觉整个产品的交付流程，类似产品 UI 设计这些环节是研发人员无法把控的。那接下来我只从研发的流程来看如何提高效能。正如我在《如何打造高质量应用》所说的，一个应用至少会经过开发、编译、CI、测试、灰度和发布这几个阶段。下面我从效能的角度分别看看每个阶段需要关注什么问题。开发阶段解决的是如何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完成尽可能多的需求，并且保证开发的质量，不至于后期过多的返工。项目的架构应该如何选择，例如应该采用原神开发还是 Web、React、Native、Flutter 这样的跨平台方案。如何提升团队人员的能力以及工具和框架的成熟度，有哪些提升团队工作效率的技巧。编译 CI 阶段解决的是如何发现和优化开发阶段的一些编码问题，以及快速构建出最终产物。谷歌的 Gradle、 Facebook 的 Bug 为编译速度做了哪些努力呢？ Flutter 的 Halt、Reload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 Aspect G、ASM、Redux 这三种插装方法的原理和差别是什么，腾讯的 RDM、 阿里的摩天轮这些编译构建平台有什么特别之处。测试阶段是为了发现交付过程的质量问题，测试的确不容易，自动化测试成本高，也不容易把控发布质量。那如何可以让测试覆盖更多的场景？ Marnie 性能测试、 UI 测试应该怎么实践？腾讯的 RDM、 蚂蚁的伙伴是如何做到人人都是测试的？网易的 AirTest 的测试框架有哪些过人之处？灰度发布是为了验证产品的效果，发布并不是把包丢出去就可以了，我们需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那如何准确快速的评估产品数据？头条、快手是如何做到精准运营和 AB 测试？如果遇到疑难的线上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复杂多变的网络问题又应该怎么样去定位和分析呢？当然，为了提升在这个过程的效率，我们会用到一些很有用的第三方工具，例如用于 code review 的 Jarrett、 持续集成的 Jenkins、 代码审计的 Clarity 等等。工具不仅可以将大量人工操作变成自动化，也可以方便团队更好的协作。例如我们把需求的流转进度安排变得可视化，可以大大的减少产研测团队之间消息的隔阂。在这方面，阿里的 A1 或者腾讯的 TPAD 都做得非常不错。项目管理、需求管理、代码托管、构建部署、测试平台都是我们常用的工具，类似阿里的云校会提供这样的一站式平台，从需求发起到分支管理、代码 review 再到测试发布。在过去，这些工具都是各大公司研发效能部门多年的结晶，一般都不愿意对外提供，但是得于云时代、 2B 时代的到来，现在都愿意打包成商品跟我们使用。当然每个项目都会有自己特殊的情况，这些工具也不一定可以完全符合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服务，或者直接开发自己的工具。个人作为整个组织的一部分，我们效率的提升也会对组织有正向的作用，特别是对某些小团队或者独立开发者来说，个人可能就代表了整个团队。关于个人效率的提升和时间的管理，有很多书籍专门在讲这个内容，下面从我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谈谈我个人两个比较深的体会。年轻人千万不要碰的东西之一，便是能获得短期快感的软件，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时间，消磨你的意志力，摧毁你向上的勇气。随着我们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很难保持对事情的专注力，工作期间经常想去刷一下抖音、头条、微信、王者，强行把时间打成碎片。跟产品开了一天的会，他的需求有了，你的代码呢？可能也有一部分同学他们不刷抖音和头条，但是在上班时间也会被各种邮件、钉钉、会议折磨得痛不欲生。针对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至少保留一个小时目空一切的时间，不看邮件、不看钉钉、不接会议。当然有的时候也是无法避免被老板当面拉回到现实。我经常看到团队里面的一些人呢，他们也存在这些现象，最终表现可能是这个人经常996，看起来很忙，但是产出并不高，而且个人成长也不明显。每天我们应该都有一段时间真正的静下心来工作，而且每过一段时间也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工作，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己或者团队的人正在反复而低效在做的，是否可以优化。关于方法，这里我只说两点，也是同学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第一是做事的方法，曾经看到一些开发人员非常喜欢用二分法来排查问题，当测试给他报 bug 时，他会非常熟练地操作 git 命令，花上一两个小时打出几十个验证包，不辞劳苦的尝试。当然二分法我也使用过，在毫无头绪的时候的确可以死马当活马医，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大杀器之前，起码应该经过自己的思考，尝试正面去迎击 bug 本身。第二是提问的方法，在微信和 QQ 群里面经常会看到有些同学在群里问一个问题，可能谷歌一下就可以得到答案，然后他们在群里灌了一个小时的水，最后还是没有任何答案。在做 Tinker 开源的时候，我有时也会被一些使用者问的心情不再愉悦。事实上提问题是非常体现技术和职业素养的，我们在提问题之前需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努力。在这里我推荐你看看提问的艺术这篇长文。吾日三省吾身，无论是组织的研发效能还是个人的工作效率，我们都需要学会经常去回顾和思考，快速演进，快速迭代，争取未来做得更好。你在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上遇到过哪些问题？对于如何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你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吗？欢迎留言分享给我和其他同学。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